这条路走了多久，心中是清楚的，有一天，有一天都会听的，让时间说真话。虽然我也害怕，在天黑了以后，我们都不知道会不会有以后。谁还记得是谁先说永远的爱我？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，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走到最是我要音乐和啤酒。 成狂热嘶吼的巨人，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，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，发射出生活

上，承认世界并不像童话，王子公主很傻，喜剧收场。不是只要够勇敢够善良就会有仙女帮忙实现愿望。失恋是一种力量，因为孤独让人可以回想。是在哪边该下车却没下，才到了一个不想到的地方。有时候爱是粉红的羽毛，谁捧着都有微笑的睡着，一起风又醒了，那么轻飘飘的走掉。我觉得我是雪白的羽毛，向往着超越自己的渺小，终于寂寞城堡关不了，能带给人幸福的奇妙，幸福的奇妙。 是你们的终点。 我是周杰伦，嘘，耳朵靠过来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 ，Apple's grown like a weed，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航， 经典是以。